之一。 了，陪你负担十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都让我来填满。昨天会比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系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你一时间赶来，让跳乱的心下来，重新的呼吸，简单深深的慢慢的。朋友只要你会不能压的笑不出来，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热热带身陪你感慨，照片那边那自然围着你，抱紧你，相信你，我

边的这首 Kelly 陈慧琳的歌是我不好，随后会继续跟你分享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水木年华，叫做嗨自由。说到水木年华呢，当年是校园当中的两位高材生，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走到一起组成这样的一个组合，有发行过非常多具有人文关怀的歌曲。今天要听听看这首嗨自由。 跌跌撞撞在路上，只为心中的渴望，渴望不停地飞翔，是自由的向往。面对现实的重伤，内心有一种信仰，相信它给我力量，让生命灿烂绽放。 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

边的这首动力火车艾琳娜，随后继续听到黄小琥这位 pop 女王的青春花。说到黄小琥呢，早年间在 pop 当中进行驻唱，所以有累积到非常多的一些舞台经验，以至于在她后来出道之后的表演上有非常大的帮助。来听听看这首青春花。 爱曾迷惘，爱曾荒唐，我原谅，我埋葬，我逞强。时间的光带我凝望，那些伤加遗忘当收藏。停住时光，看青春花多美，有喜有悲，风景没有后悔。爱过谁，恨了谁，放下就别受罪。多少成长，流多少眼泪。往后时光，留青春花余味。花香几回，精彩这些年岁。就算有不完美，都是爱的纯粹。我的明天有爱相陪。爱有多难，爱多痴狂，我牵挂，我害怕，我就别受罪。多少成长，流多少眼泪。往后时光，留青春花余味。花香几回，精彩这些年岁。就算有不完美，都是爱的纯粹。我的明天有爱相陪。如果可追回时间，拥抱来不及的安慰，一夜不眠。如果你会不会，青春花开中不谢，花美再勇敢爱一回。放下就别受罪，多少挣扎，流多少眼泪。回顾时光，最青春花香味。我无所谓，花落也无可悲。人生多有智慧，也比不过心碎。那些玫瑰，只能回味。

选择。 Go Go Go Come on everybody Break it down。 一间屋子，两床被子，三面窗子，四张椅子，升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牌子，唱着句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天天上上球，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看例子，再拿号子，先照镜子，再讲论子，先查底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看大戏该叫出力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人君子、良善君子、天王老子、毛头小子、天子、教子、不成孽子，大概当宽容西林仔。不当俗子，不做汉子，不干头子，不当骨子，不充胖子，不装样子，不耍性子，不搞圈子，不扣帽子，不抬轿子，不卖关子，不碰钉子，还有灵性逍遥自在。 Oh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e。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 我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人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如以人为本，必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敬，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尊，对人才有爱心。我样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坏，坏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达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以坏为本，必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去心疑疑，要当我想要问到底。 曾宝仪跟朴学亮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子曰》。随后继续听到今天的九点末尾作品，来自孙慧伦，《告诉我待会儿再见》。 总是一直无法入睡，思绪混乱得不到安慰，虽然没有觉得后悔，回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沉淀，孤单在我身上成为永远，爱的坚定却成为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你的感觉，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因为你离我太远。告诉我你的世界是否曾因我而改变，否则我怎么向前？告诉我你的感觉，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因为你离我太远。告诉我什么理由让你决心夺走一切，谁？ 日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我同特朗普总统通过通话和通信保持着良好沟通，我们都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只要双方坚持这个最大的公约数，中美关系发展就有正确方向。政府工作报告直面问题，坦诚务实，外长记者会主动出击，犀利感言，代表团开放日抢话筒争发言，今年全国两会开诚布公，带您已成的汇丰受到了网民交口称赞。国际方面，据德国媒体19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当天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德国欠北约一大笔钱的言论进行了反驳。他说，特朗普的这一言论是错误的。有关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的招标工作已经开始数日，美国海关边境局17日发布公告，向竞标商征求隔离墙的设计建议书。公告指出，隔离墙理想高度应达30英尺，结构坚实可靠，难以攀爬。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分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贵宾热线0316-3725-888。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9月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1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熟地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00，欢迎继续回来。你好，我是景森。今天10:00的第一首歌是哈利温真庆的《爱情黑皮书》。 经历乱，幸福杂，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睡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人人读得到，终身无眠意，结局不知道。有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生不念叨，就是不能少。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不 街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想要对她好，怕她不明了。男人的心思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里乱，复杂，情歌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有微笑，笑得多，醉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长，两个人刚好，不怕带出太慢。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想很多，醉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街道又吵，两个人刚好，心里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哦哦，想很多，醉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 一段时间都会难过有泪光，我了解安慰对现在的你，只是我们的废话。你的心情复杂，你渴望的不是谁来强迫你为他坚强，而是陪伴帮你暂时遗忘，这世界喜欢让人失望，爱不开心就三三不放，爱情一个家，看到你的朋友拥抱哭一场，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二话不讲，我陪你到你笑容飞扬，我陪你到你笑容飞扬。

广告之后，这是张艺宇的歌，没关系。 你说你的卡瓦纳多么贴心，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在一起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还有你的口气有点神秘，难免对他充满好奇，每种男人都有让人着迷的吸引力。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我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爱跟谁就跟谁出去，没关系堕落，没关系拥有寻找快乐的权利，没关系沉醉，没关系失落，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贴心，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他一起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还有你的口气有点神秘，难免对他充满好奇，每种男人都有让人着迷的吸引力。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我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爱跟谁就跟谁出去，没关系堕落，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没关系沉醉，没关系失落，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 说到歌坛当中呢，没有太多花边新闻绯闻的歌手呢，就不得不提到孙燕姿。从出道至今一直都是勤勤恳恳的做自己的音乐，然后自从有了家庭，有了 baby 之后，虽然说重心有放在家庭上面，但是每年也会有一些作品推出，也会有她自己的演唱会在举行。今天要听听看她的这首任性。 喜欢听歌，感人的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睡不着我就醒着，不再让日子被打乱的寂寞很久，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投入所以放弃，不愿再被东西，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觉

来爱妃的这首歌宠我多一些，随后继续跟你分享到来自于丁鱼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淡淡的。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都会把日子过得平淡啊。如果你希望有些新意的话，就需要自己多花一些心思在自己的生活中，因为不管生活也好，感情也好，都是需要自己去经营的。来听听看这首淡淡的。 说实话，我真的想你，还担心你瘦弱的身体。这些日子你在哪里，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想问你却没有勇气。那时我们还很年轻，没想过未来的事情。想问你现在还好吗，有没有他给你的关心，偶尔会不会偷偷哭泣。这样的感情要怎么去忘记，只能藏在心里冰冻成记忆。这样的感情当初还那么彻底，现在的自己，内心的自己，他还在说我爱你。

执着。